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 Waiting for 来自于 Jeff Lauber。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中午12点钟带给各位听友们一丝丝的听觉当中的舒缓感，就好像在前几天一样，我们也经历过了各种各样的奔忙，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忙乱情况之后，虽然说今天是周六，但依然是一个工作日，在这里希望你可以通过音乐歌得到一点点的舒缓。我在上周呢也是生了一场病，可以说呢在家躺了3天的时间，今天也刚刚恢复到了我认为有85%的一个情况，刚好能够应对得了我们的节目，所以这一回我们就音乐让自己获得一些治愈吧。来自于 Jeff Lauber， Worth Waiting For， 用萨克斯风去治愈我们那些在心底的小伤痛。而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里面还要给您带来来自于 Ace of Clubs 的一首 Everything is going the beat。 每天每一段生活的空间都会有对应的节奏，我们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只为你带节奏了。我是 Mr. 常，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热情的光临，来听下面的一首单曲。 Take a ride, get on the trip. Get hip, slip and slide. And we're moving on a grooving train. Don't stop, don't restrain. This feeling is like an eagle gliding. Can you feel the symbols riding high? Can you dig the vibe? Let it fly, don't deny it. Face it, get with the truth. Let the rhythm raise the roof. We're flowing and the beat keeps going. Can you hear the horn? It's blowing down on a swinging bass. It's the sound that makes you face the fact. There's no deceit. Swing is king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to the beat. Everything is going. 没错 ，Everything is going to the beat， 能够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迈出强有力的步伐和节奏才行。那今天呢是918的一个纪念日，90周年，我们在这里还是应该提醒大家，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1931年到2021年的90年当中，我们经历的浴血奋战。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作品，能够用不停的节奏。带着我们奔向更好的生活。 Techno Powers The Man Called Adam。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爵士钢琴加上吉他的声音，就是这样的一种活灵活现。在这里12:25，让我们继续来去分享那些个在周末的中午啊，虽然是一个工作日，但也依然可以让我们稍微的缓和一下心境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Apple Styles 带给我们的一首 Mercy Mercy Me， 节奏驾到，一会儿见了各位。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

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Greg Franks 和 Quiet Boys 带给我们的一首 Inside Your Mind， 在你的脑海当中能够通过音乐幻化出什么样的一些个画面呢？也许我们在音乐当中可以让自己稍稍的沉入深海，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庞大的海龟，慢慢的在海底浮浮沉沉，看遍了生物多样性。所以走吧，我们再一起去看看这初秋的海是什么样子的。来自于 The Vibraphonics 带给我们的一首 I See You， 也不禁让我们想起了电影《阿凡达》当中的那棵精灵之树。I See You，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听友们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我可以看到你的要求之后会给您手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音乐列表。 来自于 The Vibraphonics 带给我们的一首 I See You、啊、在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最灵动的部分，那莫过于其中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手机铃声里面的马林巴琴，对不对？而下面时间呢，让我们去穿越一下大洲，来到这南美洲，对，来感受一下 Snowboy and the Latin Section Where is the one?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跟朋友们对于自己的过往时间去好好的回看一下 Where is the one? 那个人在哪里？那个自己在哪里？找回自己，找回初心吗？12:43，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的直播，欢迎各位打开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内容，马上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la cadera sensual. Mira todo el mundo bien sexy. Y muévete, muévete más. Sube la mano hasta el cielo. Mueve la cadera sensual. Mira todo el mundo bien sexy. Y muévete, muévete más. 9:49，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西班牙语的歌曲之后，其实觉得热情满满，对不对？有一种阳光洒满了整个城市，洒满在你的车厢顶部，还有发动机盖上面，甚至透过车窗的玻璃还能够反射过来一些不同颜色的光线才行。这就是我们在音乐当中的一种魅力。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在自驾过程当中打开自己的喜欢的音乐播放列表，既是悦己，同样也还可以呢让同行的朋友们一起来去分享一下我的音乐选择是什么样子的。而在前不久的一次旅程当中呢，也最令我难忘，就是有两个品牌的相互合作，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20年了。可以在车里边想起我最爱的驰放电子乐电台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蜿蜒在贵州的山路里边行进的时候，在穿越山丘、穿越村镇的时候，都会有悦耳动听的品质音乐相随。这就是能够发现自驾乐趣的最有效的办法，甚至还会出现有一点点的穿越的感觉，好像说自己就在海边，对，驾着车，一边是山，一面是海，这样的一种搭配，可以说是让未来既往，让经典开来了。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呢，依然是这些驰放的音乐选择，带有一点点的轻爵士的味道，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喜欢。当然稍后呢，我们会进入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跟朋友们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欧美流行单曲。您将会听到来自于 MRA， 还有像是 One Republic Megan Trainor， 还有像是 Boyzone 的老歌，以及 Charlie XCX 的单曲，各种各样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欧美单曲，今天都会为您送上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来听一首来自于 Luca Maxi 那个一首叫做 Bass Fly， 让低音加强，让我们在车里边听着音乐，感受飞起的质感。

2002，这是来自于 Emery 的一首单曲，讲的就是自己的一些个音乐故事，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小故事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在直播当中，13:05，欢迎朋友们回到直播间里边来，跟我们一起来去分享各种的更多的好音乐啊。可以说呢，各种各样的欧美流行音乐，可以说是现在来讲又到了一个爆发期了。每年的暑期一过呢，新歌就会更加多元化的能够火爆出来。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周五的时候也看到了好声音的这种导师 PK 赛啊，也看到了有不少的学员们，他们也唱这个欧美歌曲，唱英文歌，也获得了不少导师们的这种指点跟青睐，觉得不错，把一首英文歌曲唱的没有什么中文的味道，那是对他这样的一种英文歌曲诠释的很大的鼓励了。那么可以说用音乐连接你我，用音乐去连接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我们下面来听听看来自于 OneRepublic 的一首 Connection， 让我们来现在就诞生这样的连接吧。 My waves get lost in the ocean. 7 billion swimmers, man, I'm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Sent up a flare, I need love and devotion. Traded for some faces that I'll never know, notion. Maybe I should try to find the old me. Take me to the places and the people that know me. Trying to just connect, thinking maybe you could show me. There's so many people here, then why am I so lonely? Yeah, I get a connection. Good friends, hard to find, let's face it. Buy the perfect home when there's a flood in the basement. Need a couple dollars now and I ain't trying to chase it. Kids from Oklahoma, man, we don't waste it. I'm just trying to paint the picture for me. Something I could give a damn about in maybe 40 years. And I've been ready and willing and able to edit the story. Cause there's too many people here to be so damn lonely. Switching to a new lane, foot to the floor, man, searching for the real thing. Need somebody else, sometimes ain't no shame. Head to the clouds, ain't. It's like, can I get a connection? This is Crazy Max, 节奏驾到。 Text calls and emails, be more specific, yes, I'm here to listen. I know I'm needy, but tell me you need me, no, don't be afraid, babe, come on, explain. If you love me, love me like you say, darling, tell me all the way, tell me all the way, he said. 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y all think I'm a lucky man. Truth is, I'm in a rut. All this love and joy, even so, I'm a lonely boy. Close to giving it up. Cause baby, life takes me places that I never dreamed I would find. But still, there's nowhere that I'd rather be than to be by your side.Don't feel right when I don't have your hand in mine. I'm scared you're slipping away. But once I'm homeward bound, from the moment that I touch down, I realize nothing has changed. Well, baby, mixing our chemicals often results in a fight. But it's the heat of your heart keeping me holding on to the Shepherd 带给我们的一首 Hometown，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家乡，对不对？那么故乡的情怀在音乐里边，用他的声音给我们诠释了一种特别具有乡村音乐味道的情怀了。Hometown 来自于 Shepherd。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准时为您带来。刚刚其实呢，我们在一边听歌的时候，我们也起了个头啊，关于在秋天去看海的时候。是的，我们觉得初秋看海的仅仅是想起海还不够，我觉得应该带着一些个奇迹的感觉，比方说毕竟海总是迷人的嘛，对不对？因为它的颜色始终有深浅的变化，也意味着自由跟广阔，也更加意味着包容与永恒，还有未知以及希望等等等等。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如果说看多了那些个在海底探访那种在昏暗的海底拿着手电筒照一照啊，这样的一种昏暗的感觉时候，不妨我们来去看一看能够在天亮了以后，在早上，在清晨，在海边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来自于 Charlie XCX Five in the Morning， 送给大家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 think you're one in a million. Your diamonds are fake, you ain't golden. But I only fuck with the ones who are rare enough, real enough, gotta keep going. It's 5 a.m. and I'm going all in. I'm busy balling. Funny how wherever I wanna go, you wanna be that girl. Pull up and stone with your click. Glacier all up on your wrist. Think you the sickest, so you got diseases, but you ain't got nothing on this. I can see you talk out a big mouth. Would you stick around for the calm down?24/7, I'm 365. Wait for me, heaven, I'm here till I die. I'm going all in. It's 5 a.m. I'm busy balling. I ain't even stopping. It's 5 a.m. I'm so divine. the bottles of water and the pills that we wasted. It's 5 in the morning and I'm going all in. I'm busy balling. Funny how wherever I wanna go, you wanna be there too. Pull up and stun with your click, click. Glacier all up on your wrist. Think you the sickest, or you got diseases, but you ain't got nothing on this. Now you see a dog got a big mouth. So would you stick around for the calm down? 24/7, I'm 365. Away from me, heaven. 振振有词，影视剧集歌曲，总有那么一句让你值得跟读下去。节奏驾到，只为你送上中英文对照，所以不妨跟上我的节奏，跟读这一句。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Boyzone 带给我们的 Because， 那其中有这样的一系列的话特别有意思，很值得玩味。 I feel just because， It's real just because, it hurts just because, it works just because. 所以这个 just becaus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I say just because, 我就会说本就如此。所以说 just because 可以作为一种自信满满的表达哟。你听懂了没？继续来听歌曲。刚刚呢，我们听过了，这是来自于1990年代啊，这个爱尔兰男团 Boyzone 带给我们的2018年的单曲了 Because。 继续来听来自于 Al King Good Things Gone。歌曲来自于歌手 Al King 带给我们的 Good Things Gone。 他其实呢，作为一个出生在洛杉矶的歌手来讲，他的妈妈以前是一个模特，而父亲以前也是一个现场秀的演员。而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自己又对于音乐有着非常强大的一种爱好。 We could have tried to be... 所以我们能够从他的音乐当中听出来，他的歌曲的曲风基本上也是包含了有乡村、灵魂、摇滚跟 blues。 而他们也在2015年的时候呢，发布了个人首张专辑 Love Stuff， 其中单曲 Axes and Owls

Beats 来自于 Jesse War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Beats。 刚刚呢，这样一首单曲 Please 啊，就是请，请什么呢？请朋友们能够一边听的时候一边来注意一下哈、有没有各位听友们有跟我一样的感受过？就是有些时候呢，自己可能感觉到身体不太舒服，这时候呢，特别想赶紧回家，然后的话就觉得无论是坐车也好，开车也好啊，就恨不得立刻马上赶紧。脱了鞋子，然后脱掉外套，换完了睡衣，赶紧躺在被窝里，这种感觉，觉得哎呀，自己就好像快扛不住了，这种感觉啊，要快虚脱了，或者说要快晕过去的感觉，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身体不适的感觉？但是呢，就感觉到啊，这个路程还要20分钟，我要再扛20分钟，这种焦虑感觉，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因为。我在上周就刚好遇到过这样的一次情景，但是我觉得哈，尤其呢现在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早晚天气比较凉，各位听友们还是应该要注意一下，关照自己的身体健康，千千万万注意这个早晚啊，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才行，这个吃东西也要注意一些，我觉得最近可能是因为肠胃炎的原因啊，整个人呢就有点点有气无力的感觉，有点虚。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声音从来都不虚的 Jesse J 结石姐，她是怎么用声音用她的声场征服我们的 Love will save the world， 一起来听。 They say oil and water don't go together Can't be flipping switches in stormy weather I'm living on the edge but not tripping up Maybe that's love is different 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 Maybe I don't care, I'm giving up The dose of dose of love, I forgot Opposites attractOpposites attract. Pain is the enemy. Don't call me the enemy now. Breaking is the remedy. Love is our destiny. I'm in love with you, love with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love with you. Yeah. We pray.But they think they're clever. They say hard to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won't last forever. I'm living on the edge, but they're tripping up. Maybe this love is different. 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 Pain is the enemy.

14:01，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ay the Mix。 我们在这里呢跟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种法式的风情哈，来自于 DJ Titi 带给我们的 French Kiss、法式香吻。在这里呢我们要用音乐给朋友们多一种的风情。那现在的话呢，既然没有办法能够出境旅行的话，我们就只好在空中给您一次云端的出行就好了。那其实呢2021年的中秋节，我们与你的相遇，其实呢也希望能够用音乐的方式，书写、文学、影像、月光和诗意，也能够制造出一些个小小的浪漫吧。还有那些个对于未来的憧憬，那种乐观的情绪，我们都希望通过音乐输送给您。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欢迎各位朋友们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了解更多音乐生活。 到今天呢，我们的音乐既然是法式的风情，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今天早上发生了一起可以说是技术故障，没错，这四个字啊，让我们惊心胆战。今天凌晨啊3:50左右，由北京飞往巴黎的法航 AF393 航班呢，起飞不久之后呢，在客舱靠后位置传出了爆炸声，后面就有黑烟冒出，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那么目前来讲，法航也回应称呢，在今天凌晨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巴黎戴高乐机场的 AF393 航班当中的机组人员，在起飞14分钟后因发现技术故障，那么根据飞机制造商的操作说明和公司指示，决定返航北京。那么该航班也是由波音777直飞，本次航班呢也是于北京时间的凌晨4:03安全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啊，所幸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但是的话呢也是令人捏了把汗啊。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可以发现，因为很多的乘机人都是留学生，所以在这里还应该把安全两个字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去说。中秋节无论说是出远门的还是近道咱自驾的啊，都要把安全放在最高点。14:08，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作品，耳边的声音，这已经是来自于我们的 ZG Punk 带给我们的 Fabulous， 一起来听。 节奏在逐渐的加强，可以说我们听到的东西已经不只是音乐本身了，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些个鼓点背后，脚底下是不是要开始抖腿了呢？对不对？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个现场的氛围真的非常的欢乐啊。在贵州的毕节，30岁的一位燕老师，从2019年呢开始到山村小学去教语文，因为曾经呢自己也是学习舞蹈多年了，他呢就将当地的民族舞就编成了一个课间操，带领全校1600多名的这个学生啊一起在操场上面跳舞，咔咔咔，这个非常的开心，非常欢乐，整个的氛围呢一下就活跃起来了，也让学生们在青春和活力当中去展现一下自己本来的精神面貌，学生们都非常非常积极，而且呢也有很有动力。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把民族舞蹈编排成课间操的，可以说真的是有心有趣，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吧。继续用我们的鼓点啊，记住啊，是鼓点，对，不是鼓点啊，不是 classic， 感受一下在周末的工作日的一种音乐能量吧。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1980年代的一个非常非常复古的音乐作品，叫做 Let's Do It Crystal Clear Nan Mix Day。 我们来听听看，这是来自于 Convention 带给我们的作品。那么稍后的话，我们要继续来这样的一种新鲜的东西了。很多人都会喜欢这个复古的风情啊，但是我们小时候的话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家里边应该都会有啊。无论是父母们这个盖冰箱，还是扇电视，还是说呢在桌上会铺个什么东西，往往都是一个带有蕾丝花边的一个小布啊，往上一搭非常的好看啊，花花的，是不是啊？这就是80年代90年代那会儿特别流行的一种装饰品了，家居啊。那会儿的时尚家居应该就是蕾丝花边的小布啊，小方巾什么之类的。所以这首歌曲叫做 New Laces， 来自于 Gerard Gallagher 杰拉德·加洛。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在耳边的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再次听清自己脑海当中的想要去说的那个小目标，对不对？ Show me your mind， 来告诉我们你的思想，你的目标吧。曾经呢，很多人都会说，我要试这个啊，给自己做一个买一个什么什么样车的目标，买一个什么什么房的目标，买一个什么什么包的目标。除了物质目标之外，还有别的目标没有？ 精神目标也应该达成才行啊。来自于 Barber Show Me Your Mind。 而稍后我们在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音乐作品 Fly Up to the Sky 以及 Shout by Mark Lower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每周六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只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希望你可以来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周末的生活空间。虽然说今天是个工作日，但是我们在路上出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音乐为伴的啊。 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7:3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Here Comes the Beat， 继续来让我们 Fly Up to the Sky， 让我们腾空跃起，飞到天空当中，对着天空可以大声喊我爱音乐 I love music。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French Kiss 这样的一段法式的音频作品，来自于 DJ Titi， 我是 Mr. 长常小航。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这4个小时都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当然呢，在此时此刻我们也收到了最新的一个来自于北京防汛办的重要的提示信息，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哈。北京市防汛指挥部也提示说呢，明天到后天上午我们北京市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并伴有大风，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大，所以呢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要合理安排假期出行，避免或者是减少到山区、涉山、涉水景区、河边等危险地带游玩活动，远离河道，避免低洼地带泊车，要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耳边的音乐叫做 You Got Me， 来自于 Robert 84 Disco Dub Edition， 这也是在2018年他们两位呢在迈阿密推出的一张 EP， 名字呢叫做 Never As Miami。 2018年可以说是在电音圈当中非常火热的一年，而且呢无论在格莱美还是全英奖还是在各大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盛典当中和音乐节里面都会有不同的电子音乐的舞台，让人们觉得是哇刷新了眼球。那么您正在收听就是来自于 Tanned 带给我们的一首 You Got Me， Robert 84 Disco Dub Edition，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而稍后还有来自于 Ben and Motel 以及 Jasmine Wack 的一首 The Beats Goes On， 节奏不断。Here comes the beats。 想了解我们本小时的歌曲列表，可以来现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然后我会给您手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音乐完整列表的。

seen your face before, my friend, but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who I am. But I was there and I saw what you did. I saw it with my own two eyes. So you can wipe off that grin. I know where you've been. It's all been a pack of lies. And I can feel it coming in the air. 5:06，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么在这个小时当中呢，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些啊，我们能够在节假日期间能够分享得到的一些个有意思的演出啊、活动啊等等的相关内容，我觉得要跟大家伙去好好的分享一波了哈。比方说呢，第一波啊，可以看得到就是来自于叫做啊无聊周末北京站啊。卡戎 V 博士万象左右，在 All Mini Space 啊，应该就是在今天晚上的一个摇滚的音乐活动，到时候可以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保护重型。另外呢，还有像在中秋节前，也是在今天晚上同样的时间8点钟，也会有中秋节前的摇滚狂欢活动，包括有 ADS、化骨龙、甜蜜暴躁等等啊，还有像是无敌风火轮。流行朋克的风格也依然会在 Now Life House 给朋友们送上更多的精彩。有音乐的生活才叫做美好生活嘛。 们再分享一波另外的值得关注的、特别值得去参与的周末的娱乐活动吧。首先呢，还是在今天晚上，没错，今天晚上的11:30，也依然会在猫 Live House 夜猫俱乐部。没有乐队的夏天是什么样子呢？可以感受一下畅饮这种复古 disco 电子音乐风格。那此外呢，还有像是陈俊与 Simon 语翼时光 Loving Wayne 个人音乐会也会在明天下午举办，在 We Show Live。 而在有另外一个啊，叫做穿过浪漫银河，可以说是八仙饭店加上波兰童话加上唯一的门这三个能够合体的感觉，也在明天晚上8:00在 Mile Life House。还有像是登月列车，已经说是门票卖光的情况，我也觉得特别值得去期待一下，带有这样的一种朋克啊，赛博朋克风格的海报。另外呢，还有像是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喜欢一些跟动漫二次元相关的活动，也会有 JK 少女 and DK 少男成团夜，也会在明天晚上跟朋友们带来。再来分享另外几个活动吧。在中秋节前夜有一个电子说唱派对，听到了没有？是电子说唱派对哦，可以说是能够让我们穿越星球的感觉了。就在糖果 Life 的3层，也就是9月20号周一的晚上8:00，说唱电子派对，电子说唱派对，就是更加带有一种这时代先锋的质感啊。另外还有像是在周一的晚上 All Minute Space 会有 The Monster 单曲首发汇演，以及呢摇滚开心乐园 叫做纸人以及布偶怪兽计划三个又合体了，在 Mile Life House 在周一的晚上8点钟。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时代的眼泪，我们共同的二三代，一个 K-pop 活动也会在 Mile Life House， 会在下周一的晚上11点半。可以说这个活动还真挺满的哈。一会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个艺术领域当中会有哪些盛事带来。 11:21啊，继续关注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艺术设计领域的一个大事件。其实呢，在中秋节之后啊，有一个可以说是目前来讲规格最高的一个设计盛典将会在北京开幕了，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设计中国北京 Design China Beijing 啊，将会在9月24号到27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开展。那么今年呢，他们的主题呢叫做设计中国北京，可以是将以可持续的美来作为这个主题。没错，可持续太重要了，关注我们的大自然，关注再生资源赋予我们整个设计领域的巨大的能量，还有就是说可持续的美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关于目前全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恶化以后，人们如何去提升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感。所以到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设计中国北京会有怎样的主题的内容，到时候我们也会在现场给朋友们带来相关的小报道。 节奏驾到，

9:35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那些个特别值得去看的那些个展啊，还有艺术性的东西。刚刚我们聊过了有设计中国北京，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直是要展览持续到今年年底的一个相对大型的展览，它的名字呢叫做素魂见史，吴维山创作侵华日军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大型的这个祖雕啊。那么这些内容呢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的公共空间展出，朋友们到时候可以来去看一看，要铭记历史啊。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跟朋友们来去分享更多的关于相关的艺术展示相关的内容，包括呢像是这个中国的非常著名的古代瓷器艺术展，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17展厅正在开展当中，这也是从2021年的12月14号之前都可以能够去进行预约看展的内容，可以说这个能够让我们大饱眼福一下，包括有这个颜色釉瓷艺术，还有釉下的彩瓷艺术，还有釉上的彩瓷艺术等等等等。可以说这个展品呢年代的跨度也是很大的，从西周一直贯穿到清代末期，其中呢这个南北朝时期的这个青釉莲花尊，唐代的秘色瓷，以及元代的青花云龙纹这个罐，还有像是明代的永乐年间的青花折枝牡丹纹折颜盘等等，都能够让我们是大饱眼福。各种各样的展览我们可以来去一起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美好。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用音乐去串起你生活当中那些发现美的能力。OK，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还有最后的8天就要结束了，所以说还没有去看的话，要赶紧喽。这也是能够让我们发现一下，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瑞士的存在主义雕塑大师、画家阿尔贝托·贾克梅蒂他的一个作品展。这也呢是在从今年4月份就一直开始了，一直持续到9月26号，在路易威登北京E-Space 文化艺术空间进行展出他的阿尔贝托·贾克梅蒂的典藏精选。我们能够看得到修长极简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轮廓，还有像是消瘦的躯体描绘生命的重量与脆弱等等的话题，和这些艺术品能够让我们看懂更多的超现实主义的内容。 另外还有一个展览呢，就在 UCCA 邮轮斯当代艺术中心，成为安迪沃霍尔。你对安迪沃霍熟悉吗？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波普风情的艺术作品应该有所了解吧。即日起到10月10号啊，都可以能够来到这个邮轮斯当代艺术中心去看一看成为安迪沃霍。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9月底啊。这个展览呢，可以说能够通过时间、空间、生命、身体、日常生活、物质、表演、情感等六个板块，去展示一下贯穿美术馆全部展厅以及公共空间里边的内容。这就是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正在展出的《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可以来了解一下喽。是生命了。15点44分，还有最后的不到10分钟，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在空中一直体验了4个小时沉浸的音乐，包括呢有这种迟放的爵士音乐，还有欧美流行单曲，更有我们接近2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不同风格，有这样的一种一批在岛上的阳光海岸沙滩的 Deep House， 更有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样的一种法式风情啊 French Kiss， 来自于 DJ TT， 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当然了，我们也期待能够跟朋友们能够在未来啊有机会在一些线下活动当中出现在你的面前。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相关动向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赶紧关注了解更多哦。加入听友群的话，还可以分享更多的好音乐。 回复进群两个字，获得我们的主播二维码，加好友进入听友群了。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 在今天节目当中最后几分钟里面呢，要跟朋友们再来分享一个有意思的电影小话题啊，就是来自于电影教主级人物 Alan Walker， 他也全新带来了自己的新的单曲 Running Out of Roses。当然了，他也还会说自己正在努力学中文，并且也会秀出一点点中文的这个成果，并且呢还会发布一个动态的预告啊，说自己的新作品 Paradise 也将会在9月23号正式上线。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Alan Walker 他的全新作品是什么样子吧。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最后的 ending song 来自于 Makoka featuring Offenbach 带给我们的一首 Around the Fire， 能够让我们继续围着火去感受这天下的音乐中的情绪。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明天的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再见了各位。 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情满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几件事儿啊？ 是， 茶也挺重要。 哎，一个也少不了。但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个茶有独特的意义，它专指咱们的茉莉花茶。 没错，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呢，它是以绿茶作为茶青， 是。 然后茉莉花呀， 嗯， 什么在 白兰花 点的 进行一个提香， 白莲花在提香。 哎、 啊嗯，这么制作出来的茉莉花茶，确实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 是， 尤其夏天、 嗯、 啊，这个特别热的时候， 暑气重， 哎，喝点这个茉莉花茶，出点白毛汗， 哎 呀，真的是痛快， 嗯。 解暑舒服，